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下午2点到3点。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也流行，是的，轻轻飘然说，好欢快的音乐，因为到了周末嘛，所以一开始呢，请跟随着我驾驶的游览列车，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快乐。而且昨天怪呆虫说了，总是喜欢跳动的节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节奏中都有一些欢快的，有一些舞曲。说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，然后听着古典也流行，天到了，哇，好惬意啊。这样的夏天外面要知道可是像蒸锅一样呢。轻飘然说了，想起了祖宾梅塔指挥时还戴着邮递员的帽子，吹着小喇叭。 这首是美国的通俗古典音乐作曲家安德森所创的音乐，叫做拨弦与联奏。那刚才的那首爵士的拨弦，既有爵士的味道，布鲁斯的感觉，还是拨弦的弦乐来演奏的。而这一首呢，是连着刚才那首曲子，叫做联奏。我们听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理解的探戈好像有一种就是交谊舞，可以大众一起来跳的，就好比这首蓝色探戈非常有名，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。经典的探戈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， 产生的环境今天已经不复存在。但是我说的是集体跳的探戈，但是更多的探戈是两个人跳的，所表达的感情呢，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。这两种不同的情感还有舞蹈的元素在探戈当中是并存的。那接下来带给你的就是两个人的探戈。每个音符或乐句都表达一种男性的强壮、果敢和坚定，或者女性的温柔、顺从和多情，两种情绪交织缠绕，彼此回应，映照着舞蹈当中的男人和女人，这是两个人的探戈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大家一起跳的波尔卡。这首波尔卡有着很朴实的感觉，这是一首农村里跳的波尔卡，叫什么呢？小磨坊波尔卡。 古典也流行。 哎，说到刚才这首小磨坊波尔卡，你会不会想到，尽管是中外中西的音乐不同，那你会想到，也许想象一下每年的农忙时，音乐中好像有熟悉的田地，长势很好的庄稼和散发着绿油油的小麦，所以音乐中也许你会想到家乡的味道。那在接下来呢，我再带你一首波尔卡，这一首则是农民波尔卡。有时候我们说声音还有音乐，这些包括劳动号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，那这首可以说是农民戈贝尔卡，也看到了让我们觉得音乐和劳动相结合的体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再为你带来一首浪漫的曲子，这首呢其实我们以前都听过，在这里呢被改编成了双小提琴作品，来感受一下吧。这段音乐来自是宫廷的感觉了，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。

春之声由人声来歌唱是最美好的。这首作品创作于1883年，是小约翰施劳斯广为诗人演唱演奏的代表作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我说我们把周末过成了一个有舞蹈的周末。那这一首春之声圆舞曲，小约翰施劳斯通过生动流畅的旋律，自由生动的节奏，描绘了春回大地的景象。而其实人声的演唱的春之声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版本，这是卡拉扬唯一一次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版本，演唱是当时非常年轻的凯瑟琳·巴特尔，来感受一下他像夜莺一般的歌声。是的，又是这首豪华列车布尔卡。今天的节目的开始，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豪华的列车布尔卡来进行音乐的游览，每到一个地方呢，都是不同地方的舞曲。而在接下来我会带给你去哪里呢？非常美丽的托斯卡纳。这是一首圆舞曲改编的作品，其实选自波歌剧《波西米亚人》其中的一首《缪塞坦圆舞曲》，但是用这段音乐来表现意大利美丽的风光，实在合适不过的了。 看到乐会里很多人在说刚才的春之声的版本，是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提过这样的题目，说听天神在歌唱，评价凯瑟琳巴特尔。其实人的嗓音分成不同时期，年轻时的凯瑟琳巴特尔那声音是那么美好，她的花腔就像是真的是破空而唱，横空出世，来自神仙的仙境一样的歌声。而接下来我为你带来了一个跨界男声，艾迪森·科蒂诺，他是一个男声。还记得前两天为大家带来过假声男高音吗？他也是一位，不过他既可以古典也可以流行。 To me, I gonna show you what it's all about. You don'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boy. You don'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. In a particular sight, I'm gonna back believe. I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in your key. 的这首曲子和很多爵士古典结合，刚才那首是 Case。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古巴的歌手艾迪森·科蒂诺，他在这首歌中演唱了两一首，一首呢是非常有名的1986年的一首冠军金曲，叫做 Kiss， 而这一首呢是周斌的布萨诺瓦的名曲，叫做 Cocuado。 Maybe you could be mine. You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. You could have a good time.You don'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boy. You don'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. In a vertical sight, I'm going back to it. I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in your kiss. Da-b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a-dum.Da-b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um, da-ba-da-dum, da-ba-da-da-da-da-da-dum. 生的不断表现力，这是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。可能你听过流行唱法，哎，这不就是不想长大吗 ？SHE 这个版本要高级很多哟。阿卡贝拉的方式，哎，二班的同学发音很踊跃，而一班的怎么只有几个很正规的签到呢？我看到以往签到了，此时的丹麦季节是什么样的？北欧的季节。在这首曲子当中，我们听到人生的多种表现力，用不同的节奏模仿这首莫扎特的，而且还有不同的唱法，好厉害。 你知道吗？舞曲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因为舞曲也分几种，不是说它的类型，一种是舞曲真的是给人跳的，还有一种舞曲是只是欣赏的。而给人跳的舞曲最重要的是节奏要准确，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当中的这些舞曲永远是准确的，而且充满着戏剧张力的和美丽的。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马祖卡。这首曲子也到了今天，也是本周古典也流行的尾声了。这一首是喋喋不休布尔卡，你还希望我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吗？那么就下周吧，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。古月感谢你的收听，也祝愿你周末愉快，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，再会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知。